为6.25-7.27反美共同斗争月，声援朝鲜人民集会22号在孟加拉国达卡举行，有孟加拉国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集会上通过了一项声明，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忘却其在朝鲜战争中所遭到的可耻惨败，百般企图在朝鲜半岛再次发动侵略战争，并强烈要求美国撤销对朝敌视政策，立即从南朝鲜撤走自己的侵略武力。